有什么眷恋，终于现在我才发现，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。眼前早已失去警觉，任你轻易坠落海边，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。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，哦，爱的感觉怎么强烈，我怎能不觉，不管天涯海角，我要在你的身边。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，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，强烈，我怎能不觉，不管天涯海角，我要在你的身边。哦，爱的感觉怎么强烈，我怎能不觉，不管天涯海角，我要在你的身边。 手的理由，当你还来得及回首，换个方式，换个借口，说你害怕太多温柔，找一个美丽的谎言，这感觉还没有走远，对我微笑，对我抱歉，就算最后一次欺骗，故事不断地重演，在苦笑之间，爱情里竟疲倦。再见。

飞过万世千生去， 心的罪。不论缘或缘，莫说蝴蝶梦，换你此生此世今世前世，双双飞过万世千生去。 独行独行 1-800-599-99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-2345，1348866-2345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，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价看。 SUV 宝骏510突破上市，年轻派玩全可能，首付5100，宝骏510开回家。北京龙盛骏达房山延增 4S 店诚邀您赏车试驾，8030-8200，8030-8200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，如今慢慢地交织成，交织成一张无边的网，层层地把希望攀住。许多从来不曾在